包括了5点到8点的各个时段。 那好，那如果直播间的朋友认识大佐的话，你来跟大佐打个招呼吧，因为咱们的粉丝其实聚集性还是挺强的，在花椒啊，然后看我们直播的朋友肯定还是认识大佐的。 哎，没错没错没错啊， 对对， 这个大家也可以多多跟我们互动一下啊。这个还用再说一遍咱们的收看方式吗？ 当然用了，你看我镜头，我这么懒， 一直在给 我。 我跟你讲， 以前我跟水哥在一起的时候啊，我特别不想说话，就是我已经好久没有说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刚才还犹豫了一下，咱们是哪个频道来着？ 你这话说出来，这个。不怕被扣钱的吗？ 没事 儿。哎，对，这个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一下，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啊，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广播电台内的场景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点击进入这个直播房间之后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啊，这个大家都可以通过以上两种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到我们的微微一笑的早间节目。 哎呦，真的特别好。然后还有，其实刚刚大佐说来过一次咱们节目就再也不想来了，是因为起得太早 了。对，就这一个原因，因为起得太早了， 真的太早了。而且我今天早上开车来的时候在东二环，大家有没有留意过那种现象，就是你开着开着车啊，本来那个两边的路灯是亮的，然后一个瞬间突然灭了。 有， 对，因为它就是到关灯的点儿了嘛、 就是、对对对对、该到那起早的点儿。但是我还有一个更神奇的事儿，就是我每天晚上下班的时候， 你自己每天把路边的那个灯都打开是吧？哎呀，怎么这么黑呀、真的是也不给开灯。 就是我每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快到家的时候，我们家门口有一排路灯，中间有一根是坏的，然后我每天晚上到家的时候基本都是10点钟左右，我每次从那根路灯面前过的时候，它都会象征性的示意我一下，闪完之后又自己关上， 太吓人了， 就特别恐怖。每天晚上都是， 它是声控的是吗？ 不知道，就是大马路边的路灯也能这样，我就很害怕。 哎，要是说到这个路灯亮了或者是灭了，给人一天的这个关键性时间节点的转变的感觉的话，要问一下大家，上一次你觉得哎，我今天早起了是一个什么时刻也算是咱们今天的一个小互动话题吧。大家有这个时刻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哈。因为我开车的时候在路上啊，我看到那个灯突然灭了，我就是哦，新的一天开始了。就会有这种感觉。而且我当时看了一下时间，是北京时间7:18，现在是北京时间37:13。也希望大家可以告诉我们，你觉得什么时候哎我早起了呢？ 觉得什么时候早起了？ 对，有种那种早起了的感觉，对不对？是不是有一个朋友已经来到咱们直播间了？是无敌战队吗？ 无敌战队， 考验咱俩视力的时候， 我这眼神实在是真的看不到哎。 还有战神马明是吗？说珊珊姐，大佐哥早上好。你还真不一定叫大佐哥哦。哎，大家猜一下大佐是哪一年的？好吧、 这我昨天已经在朋友圈里边发布了我的真实年龄，一个50年代的我嘛。 哦，是无敌战队威哥，写的快乐快乐。还有战神马明说早上好。 哎，对， 你是发了一个那个芳华照， 对 不对？对， 芳华的照片嘛。对， 咱们这样，我们活力982的主持人最近都会拍一组芳华的照片。 哎，咱们俩这样算不算是先把这？什么都没说啊！ 咱们先来送一首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早饭呢？我们来听一首《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哈的事》， 一起来听。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子，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子，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吃早餐和 Rock and Roll 有什么关系？我想破了头，却想不出有什么代替。所以我决定宣布一件事，那就是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不吃早餐，我就是不吃早餐，怎么可能起得来呢？瞌睡虫在捣乱，搞不好的根本还没有睡觉。这里的早上没有一只公鸡它会叫。不吃早餐，

嗯，对。然后我们家附近那冰面是有这么厚，大概啊，就是反正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就在上面确实打一个小孔，然后也像之前那样，就是像在纪录片里看的那样是一样的，就是把那个网顺那孔下去之后，然后就是几个人一块儿合力的唰就一蹬，然后从湖的那面蹬上一大兜鱼来。 从湖的那边， 对，就是他要把这个鱼这样就 搂起来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那网都是先买好的。 孔啊！ 反正我当时，因为当时我还这个年纪还不大，对，我就负责看。 你就负责从那个孔那儿开始往外搂，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其他的细节我也不大清楚了。反正那鱼是真好吃啊！ 哎呦，我看了战神马明说我才吃完饭，还有星光大道丹尼密码专家都来了，说大家早上好。 哎，他也刚吃完早饭。 哎，估计应该是也刚吃完早饭。我们提到了这个中国大庆第二届连环湖冰雪渔猎旅游节呢，然后刚刚拉开帷幕。前一段时间呢是开始捕鱼嘛，当天呢就捕获了鱼品10万多斤。嗯，头鱼大家猜一下有多沉？ 头鱼。 啊。 就是第一只鱼， 第一只鱼应该 是第一条鱼， 对，嗯，第一个鱼， 第一根鱼， 第一捧鱼， 第一根小鱼干。 其中呢，28斤重的头鱼拍得了55万元人民币的高价。 28斤的头鱼，55万人民币。 对， 28斤，55万。 对，就是55万块钱买了一条鱼。 二十八。 你在算多少钱一斤是吧？ 对，我在算多少钱一斤？ 两万一斤。 啊，这确实哎。好像有点贵。 对，我看到了两条特别有趣的用户热评哈、啊。第一条是、还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 哎，这确实是啊，2万块钱吃一条刚捕上来的冬捕的鱼，还不是那种珍稀物种， 啊、 这个有点儿。 对呀、啊，买的就是一个彩头。 嗯， 第二条给我看到吗？第二条 对，第二条说的是我准备了99.9999万去买头鱼，谁曾想高速公路堵车去晚了，被别人以55万元捡了个大便宜。我怀疑那卖头鱼的车不是那个买头鱼的那个人是派车堵我的，我去找他理论算了吧，把钱存银行，下年一定买到手。 就总有这样的特别有才的网友，是不是、啊、 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啊、 嗯，那如果说拍了头鱼之后咱们干什么呢？咱们抓紧时间进厨房吧。 哎，没错啊，这个开始进厨房冬捕的头鱼，其实啊，这个你有没有吃过？ 没有。 真的没有吗？ 没有。 就是在冬天，比如说茶干湖的鱼，冬天的鱼，东北的鱼都没吃。我看你眼神好像要吃我似的，你淡定一点啊。 不是，我特别特别特别的期待，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鱼头泡饼 啊、 所以我特别喜欢吃鱼。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高三那一年，一天就能吃一条鱼，一条鲤， 一天就能吃一条鱼， 一条大鲤。 一大鲤鱼还是、 对， 我的天哪，要不怎么说这吃鱼多的人聪明呢？ 对，那倒是、但是我不知道，比如说冬天你指的那个鱼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鱼，就是冬天现捕上来的鱼，对不 对？ 对、 然后 什么特别的口感吗？ 我的天，那个鱼简直用一般的形容词根本无法形容。你要知道、吃猪蹄儿是什么感觉？ 吃猪蹄儿很爽啊。 对，然后你想想那个 肉质那种，就是 对那种 感觉要化了的那种感觉，是 没错， 咬的有点那个 Q 弹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想想冬天的鱼，它要生活在冰面下边，那水啊基本都是接近于0度的、它在那里边存活、你想想身上得有多少肥膘，那鱼油然后还有哇，那全鱼宴，真的，我这辈子就吃过一次最好吃的全鱼宴。 在哪儿？ 冬天就是我们家那边。在冬天的时候，他不会把那冬捕上那鱼捞起来吗？那基本上一条鱼都能有个，这镜头看不出来，这么长，差不多。 哇，有咱们就是上半身这么长。 差不多。而且 这个 而且你就 6-7十厘米来，将近1米。 而且你就是进入到东三省之后，在冬天、 你把手挪过来，我看看有多长。你对着我比。好，稍等哈，我测量一下。 你怎么测量的？ 因为我的一只手是17厘米。一二三四，你要这样比的话，都有1米长了。 差不多。 天哪。 对，然后还有一个神奇的现象，就是你每年冬天就是往东北开的那条高速公路上，咱甭管是京沈还是京哈，你都会在下高速口的时候看到有很多的就是捕鱼人或者是自己开渔场的人，就是在那个高速口啊摆上那么三两条鱼，就给你卖那个鱼吃。 哇，这个真好。因为其实我也去现场捕过鱼，可是我没有在冰面上捕过鱼，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酷。 确实， 我其实就是去正常的海里面，大家开条小船，然后也是拿那种网兜上来一兜子鱼。对，但是我以前小时候老看那个一种纪录片， 中捕。 对，东捕的纪录片，是不是之前《舌尖上的中国》也讲过？ 对，《舌尖上的中国》讲过一次，就是那个，类似于敲山老善，敲山老汉那种角色的，戴个大狗皮帽子，然后那个穿一羊皮大衣，啊，然后现在还是会有那种传统的捕鱼特色在，就是更远一点的，比如说黑龙江那边还会有的。 对，就是特别特别的期待。大家如果了解东捕这种活动呢，也可以在直播间里跟我们聊一下哈。说好了，进厨房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了。好了，还又得这么看。 是你进厨房的样子吗？ 有，还让我输入密码呢。看到没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图片呢？大家能看得清吗？其实就是一个厨房的操作台。这个操作台上有两只手臂一样的机器。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无人厨房。 无人厨房？ 对，无人厨房。这是来自英国的一个公司，叫做 Molly， 向大家展示的厨房高科技。其实很多人就会质疑说，这不就是一个机器人吗？ 就是两个机器人 手臂， 就是有点类似于那个汽车生产线上那种的。 对，它是从那个你的厨房的那个天花板上，就是你挂油烟机的那里掉下来的，吊着的两只手臂。但是这个手臂是不得了的哦，这个 Molly 前年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奖，它有很多的这个才能，比如说除了这个会烧菜做饭啊，还会洗碗，还会整理锅碗瓢盆，还有擦灶台。他还能够模仿大厨的做法流程，做出原汁原味的这个米其林大餐。 好家伙，这机器人做饭啊，这个已经不再是一个想象当中的事儿了。这当然，我之前还确实在微博上看到过类似于机器人做饭，或者是调制咖啡啊，或者用扇扇的那种的，但是最后都以悲惨的结局而告终。 是吗？我觉得其实像比如说咱们提到机器人做饭这样的概念，从很早很早就有了，包括这个 AI 所谓的人工智能时代开始到来之后，很多人都开始去想象将来机器人能替代哪些工作，我们的生活场景哪些是机器人就可以了，我们而不用再去出这个人力啊，再去出一些其他的这个工作的时间啊。 但是 说句实在话，这个咱们真的还会迟疑嘛？持这种怀疑态度，你到底行不行啊？ 对，这肯定的是，就像最开始这个，就还是像刚刚说那个，类似于汽车生产线，当时它一经下线的时候，也是引发了好多汽车厂商的，就互相在猜忌。我要用人力的话，我会比这个机器手臂要耗费的钱才要多，而且没有那么的精准。但是我用了这个机器手臂之后，我有没有那种人力操作的效果？这就是当时大家去想的一个问题。但是它下线就是大家就一块开始用上之后，就也没那么多话说了。但是你比如说类似于这种像机器人手臂做饭啊这种的米其林餐厅的大厨，我觉得还是人工来比较好一点。 对，因为人工有那个智能判断的一个过程，你看就跟咱们这个中餐做的方法，肯定不可能是什么特别标准化的流程。 对，没错，这个而且一个大厨有一个大厨的做饭的方法，一个想法。对，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咱们问咱妈妈说这个菜是怎么做的呀，盐放多少啊，然后她就会说 看感觉吧， 尝尝 就知道了。 尝尝还有凭感觉就知道了， 然后边尝边吃完了一道菜。 但是我还是很期待，就是这些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然后更多的机器人来取代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工作，然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加便捷的程度。 哎，没错。 像这个机器人呢，它就是通过 3D 动作捕捉的做菜的动作，最后生成了一套这样做饭的程序。 对，而且啊，这个机器人身上一共有这个129个传感器，以及20个电动马达和24个关节。最可怕的是，不能说最可怕的是， 最厉害的是啊，这个对 Molly 机器人呢，简直就是食谱大全，能做200种食物。就现在 厉害， 就是一手臂里边能给你记住200种食物怎么 程序的，对不对？其实它是一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啊，它很多工作都可以做，比如说它可以先准确的榨取这个桌上不同的容器，好，它抓这个盐呐、抓醋啊，你不用递给它，它会抓，它还能够这个测量液体，还能够打鸡蛋，然后就开始做饭，做完饭之后呢，还会清洗灶台。 哎，没错。哎， 其实说句实在话，我还挺想要这个的。 挺想要一个的， 对， 就是为了这个会做饭吗？ 我从来不做饭。 真的假的？ 我从来不做饭，我特别特别苦恼，饭到底怎么做啊？ 是苦于不会做饭，还是苦于不想做饭？ 我真的不想 啊，就是还是不想做饭。 太麻烦了，你知道吗？还得那个，就是先买菜，然后你现在如果用上门买菜吧，也可以。然后，但是你不出去买菜的话，你就很难买到自己准确需要的食材量，你知道吗？如果是就是上门等着，然后他就给你寄一盘，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我朋友来我家，然后给我做饭吃，然后做了一个。这个活动是不是很奇怪？他们在救济我，他们觉得我活得不好。然后给我做了一个那个酸汤肥牛 啊， 然后买了一盒金针菇，买了一盒肥牛嘛，对不对？但是食材用不完，然后那个肥牛呢还剩了1/3，金针菇剩了半盒然后现在还在我家冰箱放着大概一个多月过去了吧。 有这种的顾虑，其实我觉得啊，这个有的时候在你工作之余，就是一段长时间的工作结束之后，当你一旦闲下来的时候，是可以尝试一下用做饭来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氛围的。 这个、我打算试一下。 这个是真的啊，我没事就在家，也不是没事就在家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工作累的话，然后就是连个几天都没有班上的话，这种情况下我会考虑在家做那么一顿两顿，就调节一下生活的情绪嘛。 嗯，拿手菜是什么？ 拿手菜鱼汤。 Yo， 或者是可乐鸡翅，可乐鸡翅就比较简单了嘛。 对 对，拿手菜鱼汤，炖起鱼汤。 可乐鸡翅是这么做的，对不对？然后你先把那个鸡翅呢，先划三道口，然后拿酱油什么的腌制一下，然后热锅，葱姜蒜放进去，搁点花椒什么的也行。然后鸡翅先两面煎到小金黄然后可以盛出来，然后对吧？然后呢，其实你可以不盛出来，你就加水加可乐，把它大火熬到收汁就可以了。 菜谱你都懂。 我会做，我只是不想做。你知道做菜太麻烦了，你还得先买菜，买完菜还得做菜，做完菜还得就是洗灶台， 还得洗灶台，所以你需要一个这样的机器人。 我超级需要，我就特别特别期待看到回家的时候就有两只手臂在厨房。 火家伙，害不害怕？ 不害怕，我觉得很棒。 半夜一开门，突然发现两只手臂在那儿 在炒菜，是不是？现在呢，这两个机器人的价格，这一个机器人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到它有多少钱？它的价格呢，大概是$75,000，这是多少钱？几十万 。 两三年之内呢，可能会降到$30,000，20万之内 也是几十万。 对，也是几十万。好吧，这就是这个时段呢所有的内容了。咱们先来听一首，我们一会儿回来继续我们的翻滚朋友圈，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生活有选择，随心洒脱，扔掉冷漠的原则，是真的我。此刻的灯火璀璨落寞，放下了心里那一把锁，是真的我。爱笑的眼睛要哭过才更鲜活，更加有自信的闪烁，是真的我。的拼搏，有起有落，执着柔软不示弱，是真的我。 京时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炒一炒，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我想说，大家好，我是水水。喂，我不是水水。大家好，我是大佐啊。这个，虽然代替不了水水哥英勇的形象吧。 水水是已经挂了吗？英勇的形象的，你知道吗？ 帅气、高大、英俊、潇洒，然后现在正在屏幕后边看着我。 哎，对，你看，你还说这个屏幕的事情，笑笑还说了说背景。还是水水，对于我们这个，毕竟这个片头片花做的是也不可能替换的这么快嘛，对不对？ 对，嗯、也不能这前一天就是就像那个割韭菜似的，是吧？唰就下了一茬，是吧？ 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有一茬。达飞也来了，达飞说：“珊珊、大佐，早上好，早上好呀， 早上好，早上好、嗯、啊！这个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这个新闻消息啊， 嗯 啊，还有新的评论吗？ 有耿团来，还有两位同学特别积极，耿团结说这个红灯打卡小帅哥，看上了啊，觉得还不错，哎，咱们这样好不好？我们来评价一下，你们觉得 干嘛呀？ 水水和大佐谁帅呀？大佐，你看一眼镜头，你看一眼镜头。”嗯，哎呀，大佐真的挺帅的，其实，我看也挺好的。我觉得水水真的是这张脸，我看的有点腻，你们知道吧？我觉得大佐挺好， 只能是这时间看的有点太长了。这水水也长得挺，是吧？ 电话印象也来了啊、说早上好，说什么这个哦，他刚才说。我不是说我不做饭这件事情吗、 嗯、 苦于什么要买菜要做饭要洗碗，他说你怎么不苦于做好了还要吃呢？ 苦于做好了还要吃、这应该不苦。 我看到那个丹尼也一直在跟咱们留言哈，一会儿我再来看看你说的是什么。战神马明问大佐是80后吗？ 不，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我明显是50后嘛，这张老脸。 大佐好像是95年的，是吧？ 这么快就把答案说出来了吗？一点悬念都不留的吗？ 没事，大家没听见，没听见。 真的是啊。 嗯，哇哦，看到咱们花椒直播一直有朋友在说话啊，这个绍兴的这个绍遮荣感， 绍遮荣感。 嗯， 天南地北，主播最美，花椒不倒，陪你到老。 你们怎么都这么会呀、啊？一个一个就是那个。套路都特别特别深，我跟水水以前就是写的是什么万水千山总是情，点个关注行不行？ 万水千山总是情，点个关注行不行？哎，正好山山水水。 对 呀、 啊，你们节目有没有什么类似这样的 slogan？ 没有，我们节目就比较直接，那个小礼物走一走，是不是？双击下面666啊，点一波关注，谢谢各位啊。 还有战神马明说投票完事儿了，说珊珊姐胜利了啊！你们是在说我们那个最受欢迎的982主持人的投票吗？我肯定没赢，你往下翻翻，有好多人比我票多呢，你不给力，真的是。但是谢谢大家帮我们投票， 对， 好好， 这个真的要谢谢各位啊。 嗯，还有这个秦文精益求精问，你们桌上放的 什么？桌上放的是什么？ 啊，这个吗？你说这个啊？ 这是一小狐狸。 啊，这是不是那个我知道火山小视频的？是搜狐的， 搜狐的一个小狐狸， 搜狐的一个小狐狸，是不是？应该是咱们节目有某个节目跟搜狐合作。 对对对对对， 可不可爱？这玩意儿送你、啊，反正不是我们节目的。 这我们节目的，对，咱现在是一个节目的，不要这样。 哪个节目？ 分台了一会儿。 哪个节目？ 晚上7点半的博虎点秋香。 啊、博虎点秋香，然后搜狐的小狐狸，对，你晚上7点半的时候再打开花椒直播去管大佐要，好不好？ 行，谢，我肯定给你啊。 还有这个谬开头的一位朋友说分享有豆豆小礼物刷一刷啊，谢谢大家，来吧，早上一直在的朋友也可以出来冒个泡，给我们打个招呼啦。 嗯，没错啊，这个接下来是不是咱们继续说说这新闻？ 来。 哎，这个刚刚我还在中间放音乐的时候啊，我在跟这个珊珊姐说，我说能不能说说这个 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儿呢？嗯 啊，能。他问我说：“我不是结婚了吗？”然后大祖母说：“你结婚的事儿能说吗？”我说：“这有什么不能的？” 哎，那就结了婚了，为什么不做饭？ 你管我，我老公都没管我，你倒是管得挺宽。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这个，其实咱先抛开这个做不做饭的话题啊，其实说到结婚，大家最先想到的应该是办婚礼，办完婚礼之后想到的就是这个度蜜月 啊。 然后度蜜月之前呢，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拍婚纱照 啊。 但是有这么一个小的这个。 说法， 对对，说法只有中国人才拍婚纱照， 嗯， 就是美国人呢、啊、英国人呢、啊、日本人呢、啊、都不拍婚纱照、嗯、这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啊。 你拍了婚纱照没？ 我拍了拍了拍了拍了。其实我知道大概的区别，像比如说你看美国人他们拍婚纱照一般是在婚礼的当天， 哎对，就是当天在、哦、刚从教堂出来之后在门口啪拍一 张，对、拍两张， 然后俩人就走了， 抓点就行了， 对 是吧？ 对对对， 咱们中国人是大费周章的，然后在这个两个人决定结婚，然后之后啊，对，可能甚至你的婚礼、 啊、还要在婚礼之前， 对，还没想怎么办婚礼呢，然后就要立刻去拍一组婚纱照，对不对？ 嗯、没错，啊、 大佐， 哎， 大佐，我想给你念一个这个留言哈，战神马明说水水帅， 不至于啊。我看着了，不至于啊，没事，这个酒吧的主持人男主持人都帅啊，都帅都帅 都帅， 对， 嗯，还有助账张够说这个什么点赞不要停，关注不要停，分享不要停，嗯，然后又来了说天南地北主播最美，花椒不倒，我要干啥什么之类的。 花椒不倒你要干啥呀？ 哎，为什么呀？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来留言说这个要点赞让大家分享呢？哦，范范说珊珊以后还在吗？说我想水水了。哦，我还有最后五天的节目，就今天是倒数第五天， 嗯， 然后明天休息一天， 嗯， 然后周四周五周六周日上四天，然后我也不在了，我就是替水水收个尾。嗯，哎，范范你在那个万水千山群里吗？我跟水水组了一个群，你知道吗？ 哇，粉丝群，粉丝应援团， 粉丝也没多少，这主要是想大家，就觉得大家 小几万人 舍不得，你知道吗？对，六百多个群，一个群两万多人，反正就是对，也的确粉丝不多， 不多，一点都不多。 范范，如果你想水水的话，你可以进我们那个群哈，然后你在那个群里吗？我不知道你在不在，我已经把二维码发到982魔力工厂的那个留言板上了，你可以去翻一翻，待会儿我可以重新去发一下。然后呢，我跟水水没事会冒个泡，然后发个小视频什么的，勉强的缓解一下大家想念的这个感觉，好不好？开心。 嗯，这个他说我们万水千山总是情。 嗯， 我们万水千山。万水才情声对接中转发， 嗯，没听懂 ， 没事儿，不重要。为什么只有中国人才拍婚纱照呢？ 嗯，对，接着来说这新闻 啊， 为什么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就像刚刚我们俩在那聊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很多年轻的这个中国的夫妇家里边啊，都有一本非常厚的婚纱照啊，基本都是在婚礼之前就已经跟这影楼预约完了。 嗯， 然后呢，其中几十几百张婚纱照片啊，不但是这个伟大婚姻的纪念，也是两口子汗水的沉淀，他们需要在一天之内像这个职业模特一般，就是拍出无数组各种各样的表情啊、动作呀，被这个摄影师还有团队指挥着奔波好几个地方，在室内、室外啊，这个更换好多套服装，摆出上百套姿势啊，得拍下好几百张照片。之后呢，这些照片还要被这个工作人员精心的筛选，然后再P 一下，对吧？ P 的很厉害，很凶哦。 对，然后 很多影楼拍出来的婚纱照根本不是新郎新娘本人。 对，就是这个自己朋友一进去，嚯，墙上摆的谁呀、啊？这是。 对，真的是看不出来是谁。 嗯，对，然后这影楼拍出的价格也是比较昂贵的。 对， 这个，对对对，你之前拍婚纱照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刚刚所说这些痛苦？ 哦，非常痛苦啦！而且我是旅拍嘛，我是去澳大利亚拍的。 啊，就是边走边旅行边拍的。 对对，我去澳大利亚拍的，就觉得洋气。哦，谢谢荒岛晴空关注了主播。大家如果是这个喜欢这个节目或喜欢这个频率的话，我们频率其实有很多节目，从早到晚，然后经常会直播，所以说大家可以点击关注啊，先关注之后就可以不错过每次直播了，因为每次我们开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发消息提醒。 没错没错，珊珊又上线了。 对，又上线了，活力982跟你说话，嗯。 然后我就说到拍婚纱照那个事情，的确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首先你要很早很早起，很多拍婚纱照的朋友是希望拍到早上的光的嘛，有的人可能会要拍那个所谓的日出啊，然后有的人是要拍早上在大太阳升起来之前那个比较好的光。一般情况下新娘总要5点左右就要起床化妆了吧。对， 5点左右起床化妆，那比上节目时间还早啊！ 我的天哪！但他就一次嘛，而且就是、 啊、对，那也是， 对吧？拍个婚纱照这么喜庆的事情，很多人都能忍。然后可是呢，你需要一天要换好几套衣服，需要奔波。然后而且换衣服呢，一般只能在那个摄影组提供的小车里面啊换一下，他们帮你挡一下。然后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有趣，就是我坐在澳大利亚的那个街头，然后给我准备了一个小马扎，我就坐在那儿，坐在街边，然后穿着婚纱叉着腿坐，然后你知道吗，蹲路边，然后我的发型师在帮我换头发。 有酒吗？有酒吗？ 我真的去拍照的时候带了2瓶啤酒专门当道具。 就边拍边喝那种。 对，因为我跟我先生是喝酒认识的。 哎，对，这个我真的啊，这个佩服佩服佩服。 可是哈， 我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也是就是听说喝酒特别厉害，然后、 是吧， 就是对这样的。 对对，声名远播，声名远播，社会我山姐。 人狠话不多。 人美套路多。哎，可是我是认真的在想，为什么只有中国人喜欢拍婚纱照呢？ 其实你刚刚已经说出了答案。 什么答案呢？ 喜庆。 哦，真的， 真的，对啊！你看，你刚刚自己说的，就是为什么要早上5点钟起床，要奔波好多个地方，然后要换好多件衣服，还要坐在这个澳大利亚的马路边的马扎上，在那儿这个让造型师帮你弄头发，就2个字儿，喜庆嘛，对吧？ 就是喜庆。 就中国人就是 跪在折腾。 哎，没错，而且中国人就是想讨一个好彩头嘛。其实这个也就像很多不同地方中国各个地区的这个结婚的习俗是一样的。看拍婚纱照，给两个人留一下这个，就是经历了这种爱情长跑也好、短跑也好、闪婚也好，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爱情的第一个小结晶吧，算是这样的感觉。 对，然后而且其实我觉得拍婚纱照的确是可以留下一些非常美好的回忆，如果是旅拍的话还能顺便出去玩一下吧。 哎，没错， 是吧。然后但是其实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婚礼比较没有用。婚纱照好歹还是拍照，女孩子很喜欢拍照的，婚礼是真的累。 哎，难道不是说这个女孩子家都特别喜欢要一个盛大的婚礼？而且就是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因为我身边也有，就是虽然我这年纪比较轻啊，但我身边也有好多的朋友都开始 要准备结婚了，是吗？ 对对，就已经孩子都有了的人呢。 办婚礼实在是太辛苦了，如果是有人帮你操持，比如说父母帮你办，那你去走个穴，我觉得是可以的。自己亲手操办是真的累，你就是大到你整个布置需要什么样的风格呀，小到每个桌上的花选什么花呀，然后再到比如说你的喜糖选什么，然后那个宾客卡用什么颜色，真的要累死了那一天，你根本就也就只有那个仪式那么几分钟有幸福的感觉，剩下全是劳累，操劳过度，简直。说到婚纱照，烟花一下讲了一个鬼故事。 讲。 他说 讲了个鬼故事，你等一下。 鬼故事，你听完就是鬼故事。 就讲讲。 有一个朋友婚纱照拍得很棒。后来孩子5、6岁了。有一天突然跟他说，跟他妈妈说，妈妈，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爸爸跟别的女人拍的照片让我看到了。算鬼故事吗？ 这个， 挺吓人的，是不是啊？但是神转折来了哈。后来一看就是他们的婚纱照。 P 图失败是吗？ 孩子妈一脸黑线，有可能是 P 图 P 的，有可能是发胖了，结婚真的会胖哦。小心哦。 这是我还早呢。 也不知道大佐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心情，然后包括这个婚纱照，其实它就是为了喜庆，是不是？ 对，其实中国人的感觉就是为了喜庆，但是外国人的，就是在外国人的眼里，刚刚咱们不也做了一个对比吗？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只有在中国才拍婚纱照，国外的西方人啊是不拍婚纱照的，因为这个很多西方人会认为这个，婚纱一辈子只能穿一次，然后呢，新郎在婚前看见新娘的婚纱会带来厄运。 他们要那个first look。就是第一眼， 第一眼， 对对 对, 对，他们要在婚礼上才能看到，包括其实新娘去买婚纱的时候，他们是不能看的。很多人有这样的讲究，对吧？ 没错， 咱们中国不一样。首先呢，其实咱们拍婚纱照的时候用的也不是婚礼上的婚纱、 哎，对， 嗯，对吧？然后再一个就是婚礼上的婚纱也没有那么多讲究，大家都是还甚至还会拉着老公或者是男朋友陪你去选嘛。 嗯， 有的时候 现在慢慢的会 对 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有的时候其实不在意就不在意了，百无禁忌，人生也挺好的。 对对对对对、嗯。但其实有的时候去想一想那些中国的传统习俗也是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我之前看着一个婚礼，就是那种。北方的某一个小城市啊、然后那个新郎新娘两个人就特别喜欢那种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骑着那种高头大马、然后抬着真的是八个人抬着那轿子、 八抬大轿那 八抬大轿去接着新娘子，然后新娘子盖着那红盖头、那种感觉也挺好的、就是新郎在前面骑着马，后边带着轿子， 会不会唱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嗯， 你唱歌怎么样？ 我不要给我挖坑，我告诉你， 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搭档嘛，对不对？ 嗯， 咱俩第一次搭档， 嗯， 然后明天后天是不是是一个来了一个那个叫袁老师的主持人，他们要来，是不是？初阳老师有没有跟你商量？ 还没。 啊？咱们下来问问初阳老师，他说他 这就是个坑的。 所以有可能咱俩就是明天也不会再见面，所以说你要不然就唱歌给小姐姐听。 真的假的？ 真的。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哇！ 让我来看看你的脸。 哎，你唱歌很好听哎！ 唱歌会，哎呀，算了。 咱们这样，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大家可以点歌啊。点歌的让大佐唱一首什么样的歌呢？你们点到了大佐会唱的，他就会跟你们唱一首啊。 对，点到我不会唱的呢，那就让珊珊姐来给大家唱一首。 好，说好了，就这样啊。你们要这个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考虑，千万要点到大佐会唱的，好不好？先来听一首黑薄荷乐队的《与我同行》，一会儿回来。 走属于我们的旅行。 我要一次说走就走属于我们的旅行啊！我要一次说唱就唱，大佐唱歌的时候， 哇，神转折呀！可以。 战神马明问说：“朋友会唱吗？”这肯定会。 哪个朋友？ 朋友一生一起走， 这不就唱了吗？ 来吧，我随时啊，anytime anywhere， 真的要唱的吗？ 为什么也不能、啊、 那我就简单的清唱两句吧。 来，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 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有梦还有我。 哎，觉得唱得好听的鼓掌，抓紧时间鼓掌了好不好？ 自己给自己鼓一个，谢谢。 烟花一笑说这个不醉不归，说走就走然后他还说了，说这个大佐又被珊珊调戏了。你有这种感觉吗？ 该说有吗？ 你自己看着办吧。你按照自己的这个 那没有 的感觉。 没有，我一会儿还得想那个生龙活虎的走出直播间。 陈旭说：“珊珊啊，为什么你结婚了，山水组合就散了，跟我没关系，怎么显得好像还是我的责任了？”谢尚庆在直播间发了油条摊儿的照片，然后艾特了我。对，我的确很喜欢吃油条，豆浆油条。 嗯， 然后上一次我跟你讲了，谢尚庆不是我们周六的那个嘉宾吗？ 嗯。 然后他是固定的嘉宾，周末艺术会的嘉宾。然后上周六的时候，我们上完节目，一般情况下就在台附近吃包子。 嗯、 那天我说我不想吃包子，我想换个口味，我想吃豆浆油条。然后他说那好，那咱们去国贸附近有家店，他知道豆浆油条特别特别的好吃，咱们直接开车去那家店。我说好的。然后我就跟谢尚进还有水水我们三个人去吃早餐。 嗯。 到了之后好不容易停好车，然后发现那个油条摊儿其实并不在了，然后我们就进了一家店，那家店门口那个煎饼摊儿， 嗯， 我们仨就一人买了个煎饼， 嗯， 我特别喜欢吃煎饼，你们知道吗？我喜欢吃煎饼啊，肉夹馍这种特别实在的食物，然后一人买了个煎饼，一人买了个豆浆，然后我们想说去哪儿吃呢，然后发现这个煎饼后面，你知道有的店是那种一个大店，然后门口有个小的门脸， 然 后卖那些什么小吃类的， 对， 我想我们进店里吃吧，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我们就进店里了。可是进店里之后呢，因为早上10点左右嘛，店里基本没有人， 对、 啊、整个店就我们一桌人，然后那是个类似那种卖马华拉面的那种，就是有烧烤啊，有面 啊有菜 啊那种餐厅，然后我们心里就想也不能什么都不点吧， 对、 然后谢尚进说服务员 来份油条， 给我来，他没有油条哦，我们先进去问了，没有早餐、对，然后他说服务员给我来两根肉筋。 What？ 烧烤，大早上两根肉筋，两根那个牛肉串，反正我们三个人一共点了4根烤串，把煎饼和豆浆吃完，起身准备走的时候，服务生说：“麻烦把单买一下。 ”忘了买单了，以为只是一座费呢，是吗？ 三个人就点了4根肉串，还不买单。好尴尬， 很强很强很强。 国际旅游导之声小编说这个 吃货 啊、全中国人民都是吃货呀， 没错， 对不对？ 对，各种各样的吃法嘛。 嗯，七爷说珊珊好接地气呀、哪里呀、你说吃煎饼吃油条这件事情吗？我山东姑娘嘛，山东姑娘活得糙。聂花一笑说珊珊喜欢吃红烧猪脸吗？喜欢。 红这什么东西？ 红烧猪脸猪头。 整个 而且我要跟你讲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说到猪脸，有个人叫史航，你知道吗？ 知道。 大家知道史航吗？就是鹦鹉 史航老师。 对对对，他是《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编剧，然后我跟他私交还不错，然后有一次吃饭， 你俩一块分食猪脸。 差不多 这么可怕的吗？ 然后特别逗，特别逗，他特别喜欢调侃别人，他是个特别幽默的人，你知道、 嗯、 然后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然后我和史航先到了，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朋友，一个女孩还没有到，迟到了，然后等那个姑娘到的时候，我说你再点点菜，我们刚才点的那个自己喜欢的都点了，然后史航老说对，你再看看你有什么喜欢吃的你就点上，但是为了向你致敬，我们刚刚已经点了一份红烧猪脸。 哇，这个梗很可怕的呀， 太可怕了。 红烧猪脸， 嗯， 哇，你跟史航老师两个人 分尸红烧猪脸，我到现在也不能相信这个事情。 这有什么不能相信的？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猪脸确实是就是这道菜的时候，对、 啊、 它是一整个，你知道那个、 啊、 就一整只猪摆在桌子上、嗯、前面放了一猪头 啊，对啊，就是杀猪菜， 就很 过年的时候 看起来很诡异的画风， 嗯嗯， 然后就 哇、哦、你吃， 因为我不吃猪脸、 啊、 我只是不吃猪脸的那个位置、 啊、 就其他的位置我都无所谓的， 很好吃。 然后我爸爸他就是那种他就特别爱吃，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抱着那猪头在那儿啃那种感觉、 嗯、 我然后听他说完之后我就再也不吃了 啊、嗯。丁震也来了，丁震说这个拈花迷醉了，他在跟拈花营销互动哈、啊。还有泰和交通广播说你好，你们直播是怎么做的啊？我们直播，我们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直播间， 没错， 对啊，大佐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吗？超酷、啊、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微微一笑啊、 哎、 而且在这儿再跟大家福利一下，虽然我们节目已经播了，我们的频率已经播了一年多了啊，我们也是全国唯一一家全平台可视化操作系统的电台直播， 嗯 嗯， 而且他问咱们说你们是两个机位吗？ 不，我们是 开什么玩笑？ 开什么玩笑？我们怎么可能是两个机位呢？ 对、啊， 要不要把其他摄影机位都给大家看一下？ 来。跟大家看一下，我跟这个泰和交通广播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全平台的可视化的直播间哈。然后这个是我的镜头啊，给大家拿过来起来瞅一眼。然后这边是操作台， 我给拿 啊、嗯，有好多好多这个摄像头，然后上头都是、 嗯、 没事，咱们转一圈就差不多了，你觉得呢？嗯，这个那边是咱们的留言板， 嗯， 啊、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如果你们积极的话。然后这个原因是有好多好多的灯 对、 哦，然后只有这个新的摄像头，那边还有嘉宾的摄像头，这是大佐。嗯，开什么玩笑，对不对？对不对？怎么能两个机位呢？嗯，我们这洋气得很。咱们是不是也没什么时间跟大家说新闻了？上来瞎胡聊一通，嗯。 先说了一顿吃猪脸的事儿啊，哎，这个尽快一点，把最后一条新闻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啊。 嗯。 说这个春运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到冬天了。春运的首日火车票呢，在1月3号开始发售，1月17号呢就可以抢购这个除夕当天的火车票，学生呢、务工人员的车票集中预订也已经开始、 嗯、 啊。这个所以说大家想要在春运的时候想这个回家买票的话啊，就一定要抓紧了，记住时间，在1月3号就已经开始可以销售了。 对，哎，春运真的是个大事儿，买票特别特别的难、 嗯。 也不知道今年春节大家打算什么时候开始买票呢？有没有经历过抢票抢不上的呢？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开始售票的时间。 哎，没错啊，在1月3号就可以开始购票了。 好吧，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们的频率是 FM98.2AM927， 这里是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我是大佐。 来，咱们一会儿休息一下啊，8点半之后继续回来。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坤，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 98.2 AM 927，每天早上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大佐啊。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一下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电台直播间的内容，也可以看到美丽的珊珊姐。 哎，对，真的漂亮。 人呢？ 你知道这个台为什么要做那个可视化直播？就是因为漂亮， 漂亮。酒吧所有的这个青年主持人啊都长得特别的漂亮。 对 啊， 刚才您花笑说说干活了回见好，你也该上班了对吧？青高战士说我在花椒里面有点卡，那就在微信直播间看也可以哈。 哎，对 啊，咱们这个时段呢请到的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叫做马志宇，先打个招呼好了。 Hello， 大家好。 这么简洁。马志宇是之前创业者，他做了教育创业做了5年，然后后来现在转行做投资人了对吧？ 对对对，主要做看天使投资，看早期方向。 嗯，所以说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创业和投资的这些事情啊，创业圈的事儿。朱古力豆来了，朱古力豆说，主持人的情侣帽衫是约好了穿的吗？咦， 嗯，我刚刚才发现这个事儿。 咦，一个嗨 嗨， 莫名的缘分，有没有电波走起来？怎么还把自己猫进去了？咱们这样吧， 太热了。 直播间的确很热，直播间现在已经30多度了吧？ 31度， 至于能看见哈。咱们先来介绍一下志宇好了，之前的那个教育创业的经历，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你觉得呢？ 好啊。因为之前从北大毕业之后呢，一直 不经意的带出自己是从北大毕业的，对不对？ 没有没有，觉得 不能说大学毕业吗？ 没有，因为当时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觉得自己能考上北大，原因就是因为老师教的好，所以我也想翻过来。 我是从北大毕业的了。 没有，这个还是对，你不知道珊珊是校友吗？ 你是哪一级的？ 我08级的。 我也是啊。 所以 你们两个认识了这么长时间才知道互为校友的吗？ 不是， 我一直知道珊珊是校友，所以我一 你不知道我吗？ 但我 知道我呀。我觉得如果你在北大读书的话， 风云人物啊， 认真的吗？ 真的是 真的。那你怎么没有表露出这一点呢？我在你面前一直这么谦逊。 没有。 你知道我们前两天我跟志宇我们一起玩，然后那个。大家聊到说，我右边坐了一个哈佛毕业的 Harvard kid， 然后左边坐了一个 Stanford， 然后我们三个北大的人就默默的玩手机。 对， 不至于吧？那好歹也 是 北大呀。 你是播音界的第一，对不对？ 对呀、啊，中国传媒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66666，这个做主持人，这个的确是最高学历。 但是还是你说要说就小时候的梦想嘛？你问将来想考哪个大学啊？清华北大，就这样。 怎么能说清华北大呢？在两 北大清华， 好嘞， 对，说的对， 反应真 我害怕呀，身边这边作为北大的，这边作为北大的，把我夹中间了，你这受不了了。 所以北大毕业给你很强的要做教育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吗？ 对对对，嗯，对，所以当时就从毕业之后就一直想要做一个教育方向的创业， 嗯， 后来当时觉得可能因为身边的同学都在出国嘛，所以想要主要做留学这个方向， 嗯。 所以就开始从10年还在上学的时候就开始折腾做，主要做的呢还是帮助大家来提升背景， 留学前背景提升。 对对对，是这样。 嗯， 这类的项目其实现在来看应该已经有很多了，不过在10年的时候还基本没有人做， 是。 所以当年的时候市场份额也做到了整个市场第一。 哇哦。 大概营业收入能到2300-2400万左右。 嗯、哇哇哇！我还以为对，很棒。 对，大概就是这样的第一次的教育创业经历吧。 嗯嗯，做了5年。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之后公司就被并购了，我就退出来，我就开始转型做投资人。 哟！哎，你听人家这个，你有听出重点吗，大佐？ 听出来了。 首先开始的就非常辉煌，我在北大毕业之后想做这个， 然后市场份额做到了全国 第一。 是 啊，那个时候没人做，厉害。第三个我为什么不做了呢？是 因为 并 购 了，我退出了。人家是创业变现的人。 嗯，主要还是我，后来我深深认识到教育这个行业，其实做大、做规模化、做到新东方或者好未来这样的，太难了。所以其实还不如在合适的时机， 但其实就是类似于这种关于留学方面的教育，还在中国就是这种成规模成型的大型的这种机构，在10年的时候还真的是特别少。 其实现在不太， 现在也没有啊。 对，现在也没有一个巨头， 就是完全的。对 对对对，是这样。这个市场都是没有大哥，遍地是小弟。然后大概最大的市场份额可能也就15%-20%这样的一个水平。 嗯， 对，那为什么当时就已经做到了就是1%的市场份额，然后还是就是在并购之后，在并购之后还是选择退出，没有把它去做下去？ 对，因为我不是做留学申请，我做背景提升这个细分市场呢。这个细分市场人群很窄，大概一年可能我算了一下，可能也就是营业收入可能最多也就是撑死到2亿。 嗯， 那我觉得到了现在这个程度，而且到了10年的时候，最开始做的时候，人们的这个意识还没有觉醒。 嗯， 最开始大家想出国的时候，第一个想法是。我只要考个语言，我就可以申请到一个学校。 嗯， 但是实际上现在慢慢的申请人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大家的现在意识已经有了。当初的意识就是说我还是要包装一下自己，比如说理科生呢，其实我会辅导他们怎么去写一篇英文的这种核心期刊的文章啊。 嗯， 然后商科的学生可能我会指导他们怎么去做实习啊，就这个方向就是针对大学生在整个上学过程中应该怎么样提升自己的背景，给大家做一个规划。 嗯， 所以当时的时候确实没有多少人做，然后慢慢做起来之后，大概在12年的时候，整个市场竞争就开始有了后面的竞争者。他慢慢的时候就觉得，这件事情虽然已经做到了龙头的位置，但是竞争下来，其实大家分一个很小的一个市场。 嗯，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就觉得。 早退早好， 对对对对， 嗯，是吧？ 对， 赶快换一个大蛋糕去吃。 嗯，对，换一个更大的蛋糕，可能占的份额很小，但是就是想象力也很大。 嗯嗯，哎，所以说你刚才有句话说，你觉得教育行业要做成新东方或者好未来，这样其实很难。 对， 是指的整个教育行业吗？ 对，基本上是这样。教育基本上在我们创投圈看起来有1亿的市场份额， 嗯， 但是细分方向非常多，但是每个细分方向呢都是非常稳健的现金流的生意，就是很赚钱，现金流是正的。 对 啊，因为它是教育是预付费产品嘛， 是。 嗯， 然后是一个很不错的这种就是初创型企业，或者是很容易尝试的一个行业，但是很难做大。原因就是因为规模化很难，就是一个名师再怎么带，他也有一个人数的上限。 嗯 嗯， 就是当规模化到了瓶颈的时候就很难。所以从大概在10年的时候兴起一波叫在线教育，就是所有的， 对， 就所有的。对对对，有，其实有很多，当时有很多很多在线教育的品牌，现在基本上都死掉。原因就是因为在线教育其实。大家尝试的把老师放到线上，然后可以这样的话容纳了学生就没有上线了，尝试把名师这种效应再进一步规模化。但实际上来看，就是学生教育这件事情呢必须要有很强的互动，就是老师就是讲完了之后跟学生一定要有交流，而如果规模化了之后其实很难进行交流。 嗯， 对，所以现在来看我们在教育这个行业做的现在新兴起来就是 VIP Kids，VIP Kids 就是把国外的 优质的外教，然后通过在线、在线的形式让连回到国内，然后拿了很多融资，估值也很高，然后是一个新兴的独角兽。啊，这个企业为什么能起来？其实也是就是看它并没有实现大课，大课它是实现一对一这种，因为有孩子的辅导，家长还是希望看到教育有效果。是这样。 明白。包括现在有很多这个这种在线的五一 talk， 对对对，我刚对对对对， 对吧？我觉得还挺好用的那个 app， 对， 就除了，除了大多数的，你知道那个是一个面对面的那个英语 那个五一 talk 知道， 对对对，平台，然后课也很便宜，大概可能折合下来，我当时双十一买的，然后一节课可能也才几十块钱，然后25分钟跟一个外教一对一的聊天，不是，他有一个教程或者是自由对话都可以，但是。你得选外教，他很难保证那个老师的质量。 对、 有很多是那个，我觉得口语还不如我呢。印度这个口音。 How are you? I'm fine. 也不能这样啊。Set A, set B 啊，新加坡英语。 Set A, set B。 要不要咖啡啊？哎呦，诸葛丽都来了，说不止主持人漂亮，嘉宾颜值也很高。有， 哎，厉害了啊！哎，其实刚刚志宇说到那个 VIP Kids 的时候，我还真的因为我之前认识的一个老板，他跟那个 VIP Kids 的最开始的创始人两个人特别熟， 对， 然后我这跟这老板特别熟，他就给我讲了当时 VIP Kids 这个创始人当时的创办的想法，他就当时看到这些，就是也像刚刚志宇说的，最开始在一二年的时候那些上线的企业，然后一批一批一批死掉，他为什么还选择做一个在线上的这种教育的行业？因为他发现还是当时的市场份额根本没有，就是在这一批大型的这种不设上限的教育死掉之后，他发现专门针对一个小朋友的外教一对一的课程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是没有的，然后他当时在应该是在上一个 MBA 吧，然后就是当时有很多圈内的大佬就是投资人那种，他就跟也是聊天嘛，就像咱们这样聊天，就说说自己最近的想法， 大佬聊天嘛，算是大佬聊天， 对对对对，没对，然后他就跟那个旁边的一些人就商量这个事儿，就说哎，就觉得你这创意不错，然后旁边的人就投钱做起来， 对，慢慢做起来，其实还是需要资本去运作嘛。 对，因为这个前期需要引进和签约很多外教，然后这个还是很烧钱的。 我看到了，在咱们微信直播间里面，金刚战神说马志宇你好，我也姓马。哦，对，金刚战神姓马。还有汪鹏程说。说曾诗然加油，曾诗然是谁呢？曾诗然是我的一个同学，来过我们节目。 对对对对， 你认识他？ 我认识，我认识。 Wire X 的唱学， 对对对， 他就是以前做留学前背景资深， 对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好像这个转方向到国际课程。 对对对。 怎样？有没有什么想要跟他沟通的？透过我们的节目， 凭空沟通。 对对对，诗然我认识，我俩做教育的时候，我俩也比较熟。 为啥比较熟？ 因为之前的时候他们做的一些产品可能跟我最开始的想法比较相似，我会给他们一些建议，然后说我当时踩过哪些坑，然后我也把一些我的自己的那个，因为我们之前有辅导那个写论文的团队嘛，会把一些辅导写论文团队的老师介绍给他。 的确挺好的，我觉得诗然还是特别聪明的一个小 孩，对， 特别漂亮。 这话跟我说什么意思？ 单身，然后跟你差不多大。 人家都已经是创始人了。 你是主持人嘛，对不对？ 都站个人那儿。 所以说后来志宇当时也就是特别考虑好了自己的发展方向之后，就觉得要做投资人。为什么要选做投资这个行业？当初 当年是在2014年的时候，当时创业大街还特别火的时候，创业咖啡还没有凉的时候。 这两句话，这个信息量很大， 很大哦。 有那么2014年是创业大街特别火，对不对？ 对对，2013年、2014年，对，2013年、2014年创业大街特别火的时候，当时我办公室就在中关村嘛，然后整个大家都是很疯狂的一个阶段。我说，那既然都很疯狂，那我们就看一看早期项目都是怎么样做的吧。所以当时的时候就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呢，我们就参与了一个天使基金，我们想看一看早期项目是什么样的。后来就发现很有趣，大家很多人带着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来，就是路演进行来 pitch， 然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项目是怎么回事，然后听听着自己的感觉，一聊一聊感觉。这个可行，这个可不行。然后有些人呢，又遇到了各种各样奇怪的人。 你知道吗？说句实在话，就是我觉得这两年的确是比较冷静了啊。 对。 说这两年之前，比如说2014年前后哈，那时候刚刚大家开始就是热情高涨，开始创业。然后我不是这个主持人嘛，所以那时候也老主持一些创业类的活动。然后我经常产生这样的想法，就哇，这怎么创业？就是 你知道真的会有些很奇葩的想法， 对 不对？你有没有印象当时你看的早期项目给你留下印象深刻的有什么项目 啊？我印象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其实我觉得当时应该能做起来，但是我觉得创始人可能不太行，但是这个想法不错，就是当时做什么，当时做那个其实不知道那个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朋友圈里面，如果妈妈生了孩子的时候是晒娃狂魔。 对啊， 对，但是晒娃呢，娃呢经常你每一天拍呢，然后你经常带孩跟随孩子的时候，你并不能发觉这个孩子的变化，但是如果你回溯半年前或者一年前，你会发现孩子变化很多 啊。 对，所以他就不停的拍的时候，他就家长还是在给你拍，拍完了之后他就把你手机的那个这个所有照片全都导进去，之后他就会识别出来孩子有哪些变化，他就给你自动的排出来，第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孩子是什么样子，自动给你形成一个小的一个视频集。 哇哦，还挺有意思的。 对，我觉得印象还蛮深刻的。 这个在 这个挺好玩的。 这个就是创业项目是在14年的时候。 对，14年的时候。 那在14年的时候，这应该算是一个特别先进的东西了。 就是至少想法还挺新颖。 对啊。 是不是？嗯。但是其实好像早期项目跟创始人的素质基本上真的是有70%-80%的关系吧，我觉得。 对，早期投资全看人，觉得你人不错，然后才会投，然后其实在不停的变换过程中，就是会有找到正确的方向。 嗯， 也可能最开始方向不对，但是你只要这个人的品质 是 人靠谱就可以。 就只要这个人的那个认知水平还不错，然后他自己的基本素质都在的话，哪怕最开始的方向和方式不太对，他也能找到比较对的路。 对，是这样的。 对，我真的对就是各种项目特别特别的，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你就比如说现在这两年，所谓的什么 MCN 特别火， 对 啊，然后大家都说自己是 MCN 模式。MCN 是什么模式？就是有好多不同的那个平台去播放内容，可以这么理解吗？Multi MCN Channel Network， 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是经常我碰到过好几个，就我个人都碰到过好几个说自己是 MCN 公司的，然后每个人都说跟 Papi 酱签了独家。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大家创业的时候，我不太喜欢碰到这种会说把话说得很大，然后说得很死，然后把自己说得独自牛的这样一种状态。包括前两天因为我想不起来我三年之前会听过什么样的搞笑的项目，至于可以再想一想。包括前两天，我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那个活动也是一个创业类的活动，然后大家在进行路演创始人，然后有一个人讲了技术，他是技术型创业，然后说什么我们公司呢是全国第一个做这项技术的公司，然后底下投资人就忍不住了，就开始 diss 他，什么我五年前投了一个公司就是做这个的。就是最怕对自己没有清醒的认知，对不 对 反正我看的时候我还是觉得碰到了很多有趣的天使，就是早期项目的创业者。你有什么就觉得特别靠谱或者是特别不靠谱的项目或者是创始人的特质想跟我们分享吗？ 我觉得其实这个创始人特质最开始能够体现来一点就是画 PPT 的感觉就是很多人的 PPT 做起来就一看就是特别粗糙，然后简直就是没有任何想把这件事情做得精细的那种感觉，就是简单的把文字堆积大面积的篇幅的文字， 不走心。 这种其实在我看起来基本上都会 pass 掉，因为其实你并没有，就是虽然说这个做 PPT 的能力并不是那个最核心的能力，但是其实你做 PPT 能力就展示了一个你能融资的能力。 对， 你如果你做 PPT 做得好，然后展示得很清晰，然后言简意赅的能表现清楚，用图形化的方式来表现得很清楚的话，这就说明以后你在融资的过程中就不会那么卡，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就可以投你。但是如果你最开始的时候展现的就很拧巴，乱七八糟的话，那其实即使投了你后面的时候，你再去拿这种特别弱的 PPT 或者特别弱的这种想法去做的话，也很难拿到下一轮。 我觉得 PPT 主要有两个点啊，其实大佐，你听有没有道理？就是首先第一个是看你这个人逻辑清不清楚。 对， 因为 PPT 就是一页一页到底分别写什么，就是很考逻辑的。 对， 你总不能就是把所有的点都落上吧。 对。 第二个就是从这个表现上来看，比如这个 PPT 好不好看，然后美不美观，基本上考验的是一个人愿不愿意认真做事的态度。 对。 这也算是就是对人的一个素质的考验。反正我就是强迫症非常强的那种，比如说 PPT 几张哪张图，我就必须要求对齐。而且就是我会先找人做个 PPT， 然后改完之后我会自己改一下，再让他进行美化。因为有些人的确做 PPT 好看嘛。 对， 我基本上都是做完 PPT， 就比如说有那种类似于要宣讲的东西的话，我都是自己先做完一遍，然后以我的审美，然后先去做完一遍，然后我再去交给就是那些学美术的人，就是那种专业学美术的人，让他去再给我看一遍，说哪儿不行，哪儿不行，然后我再去找一个我要去宣讲的那个地方的专业的人，就是跟这有关的，比如说我今天要做科技，我就找一个科技圈的人，我让他去再帮我看一看，我这 PPT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关系？ 要不然当什么主持人？咱俩就节目下了， 节目下创业是吧？可以。 但是 PPT 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现在其实很贵哦。如果不是全职的自己的那个 UI 设计或者是美工的话，我最早找过说要给你做一个那种 BP 型的 PPT， 然后当时给我开价8000， 火， 合理吗？ 差不多，现在大概一页 PPT 在200到500之间。如果要是找人帮 一页 PPT， 对对对， 对， 为什么这么贵？ 不知道哎， 就是莫名其妙这个，所以现在那个有出了那个很多类的创业项目呢，专门帮大家做创业做 PPT 的，然后这类的创业项目他们做什么？他们说我用人工智能的方式给你做，就是刚才您说的时候贴了科技的标签，他把科技标签全都列在一类，然后你再进行输入一些关键词，是就筛选下来几个比较适合的模板，然后你可以在线做，也可以就是输入你的文字之后，它一键导入，就是你把大段的，就是咱们现在普通白板的 PPT 标题啊什么的你都写好，它自己帮你排版设计啊什么的，单线做。之前宏泰基金也投了一个做就是AI 自动可以生成就是海报的，就是你输上一段话，比如说我们经常要设计海报，举个例子，我们可能设计一个比如说游学，可能这是一个教育的关键词，输入游学了之后，我们可能想象脑海中想象的是大家海外的场景，大家一起去学习，然后不同肤色不同就是语言的人，大家一起来交流这样的一个样子，然后呢可能平常还需要设计，它可能就自动就帮你设计出来，就是用 AI 用起来做。所以现在来看 AI 可能是解决很多行业的一个以前人力成本很贵的一个方式。 明白了。但的确是，你知道人力成本现在越来越高了，我是真的就是太夸张了。咱们主持人其实出去接活那个价格也有在越来越高。哎，你记不记得前几 年？没接过 以前上学的时候，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出去接跑个场啊，接个活啊，那个 200-300的就够了。 对啊，然后后来就越来越高，你现在就是越来越高。 对，现在基本上是那种商演的活动会是越来越高，这种人力成本也在慢慢的涨价嘛。 对，而且我是真的觉得这个人特别重要，是谁做特别重要。你看刚才志宇分享的这个价格，单页 PPT 是200到500，200到500其实差别很大的。 对对对。 就是这个人，你一旦做得好，你就非常抢手，根本不差。你把价格开得再高，也不怕没人找你。 对对对，是的。您看，淘宝上专门做 PPT 修改的，第一页都翻不完。每一个都销量都特别高。 对啊。 因为大家可能找不到这样合适的渠道，所以。挺多人就是觉得，就是很多人创业就是奔着说我自己有这样的需求，然后发现这个需求很痛，大家身边人都有，然后呢我就做这个创业。但其实上，很多人的时候奔着这个开最开始容易，初期种子用户很容易获取，身边因为都是这样的人嘛，但是规模化和推广的用户的时候很难。 是， 对，这其实让我想起了最开始之前用那个AE 跟 PR 的时候， 哟，剪视频， 对，就是那种。比较就是那种类似于模板的，就是类似像后边这种大背景的， 把那个图片放进去就行了。 对，就是做这种模板的人，他最开始在淘宝上或者是其他一些平台上面需求的会特别多，然后就产生了一类似于这样的视频公司。 现在其实也有， 对， 就现在其实很多剪视频的人都是不是自己亲手剪的，是直接去 对，直接抠一个 模 板 是下载，其实模板下载是合理的，我觉得 对，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对啊，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而且有很多人就是，其实大家就是一个节省时间的时代嘛，有很多人用这个什么方式呢？比如说拍个景观，然后他其实没有拍到那么多空镜，大家就会去淘宝上买空镜嘛。 对。 都是电视，都是接触过电视和媒体行业的人，每个人都羞愧的低下，没法聊。哎，我看金刚今天也是先走了，他说珊珊姐大组啊，还有志宇哥，我还有事儿呢，有事儿回头再聊。丁震也在哈，不知道大家对创业这件事情了不了解，身边有没有人在创业？因为现在的确是创业者太多了。 对， 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两年啊，创业的整个市场冷静了非常多。 是， 就是我从我做主持人的经验来看，刚刚不是跟朱宇分享，三年之前去主持创业活动的时候，经常有十个项目，有六个我看着都不靠谱，你知道吧？就是那种 就随便天马行空的感觉， 做起来呢，就经常是有人想的特别特别大，就是大到吓人，觉得他马上就要改变世界了，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个时候存在着很多有入望之狂的创业者， 但其实啊，也有可能是他的思想过于超前。 你说这事儿概率多小啊，对不对？ 对，但这事儿确实特别小的。 一般情况下还是先打死。 我之前看着 投资人耗不起这个钱。 对对对，我之前看着一个段子，就是说那个一个员工跟那个老板在冬天，应该是一二年的时候，那阵儿滴滴公司还没大火特火，就像现在似的，你出门打个车只能用它这种的。那个时候它还没做起来，然后这个一员工就跟老板就说：“你咱们俩能不能想想方法，就做一个拿手机软件约车打车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俩人聊来聊去，聊来聊去，你说你怎么去固定住我的司机量和我的乘客量，两个人之间又怎么去产生那种信任的关系？最后聊崩了，因为没法，就是在当时没有那种，比较好的规则和规定来约束双方都去，就是说假如说我是司机，你是乘客，就是说你给我打一电话，我来这接你，我为什么要去接你？就是这个问题没解决了， 没有建立你的信任机制。 对，然后后来滴滴解决了，通过俩字儿， 什么？ 给钱。 怎么给的？滴滴是怎么解决的来着？ 滴滴最开始刚一上市的时候，他会 给 司机很多的券，然后给乘客很多的券。 就是补贴烧钱， 对对， 就有钱， 对， 这件事情解决就是有钱。 对，至于你知道那个就是滴滴最早的时候，我好像听过一个滴滴的那个叫什么，他们的内部的一个小段子，我不知道真的假的，我跟你求证一下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OK， 我是听说就是滴滴最早那几个人其实非常核心，然后人也不多，也就那么几个人，然后他们为了让这件事情，好像就是六个人，他们为了让这件事情可以运作起来，最早的时候客户少嘛，然后他们怕司机跑掉，就他们六个人就不停地在系统上下单，然后来营造一种有生意有单子的形象，先把那个司机留住，然后再开始慢慢地吸引来更多的客户。最早是不是做市场推广就是这样子啊？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起了创投圈特别明显的一个就是行业，叫做刷单这个行为。这个刷单呢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就是初期的时候，你为了让下一轮投资者让能来投你，所以必须要把数据搞起来，所以很多这个初创型企业呢，他就会选择刷单。然后呢市面上有很多做刷单套利的这个，也就是黄牛党，就专门去来撸羊毛。就这种怎么说，就比如说美团跟那个饿了么，就最开始的时候还有百度外卖，就是三家在打架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补贴，所以比如说他们可能我是一个黄牛，那我跟他们怎么去刷单呢？就是我跟商家说我这儿下一个单，然后完了之后你不要做，然后你就说你送了，然后我就说我收了，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平台的 真坏 对平台这个钱给分掉了。最开始的时候呢，平台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我都需要每日的活跃这个单数。然后后来的时候呢，这个逐渐的把这个用户量真实带起来之后呢，这种行为他们出台了很多很多相关的这个规定，然后把这个漏洞又给堵上了。所以就羊毛党就是属于到处去流窜，哪个平台最近新融了钱要刷钱补贴。 咱们待会儿呢继续再聊这个刷单的情况，咱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聊创业的事情。 好， 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 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大佐。我们九八二呢也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一下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这个电台的直播节目了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进入房间之后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嗯，哎，对，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AA 加速基金的合伙人马志宇，马老师好。 啊，大家好。 哟，真简洁，太简洁了。我觉得就是很多脑子很清楚人就是很简洁，你知道吗？ 就是 主持人话痨，这种脑子都不是很清楚。 可能因为我一直学计算机的，所以就是理工科思维比较重一些。 而且是北大学计算机， 而且是北大学计算机。 怎么这次没有透露这个信息呢？嗯，刚刚是聊到了很多创业路上，就是有些这个刚开始为了做市场、做规模、做流量，大家开始做一种刷单的行为。 嗯， 刚刚也提到了很多这种平台开始管控，然后设置政策、设立规则，是吧？嗯，然后慢慢的，其实这样的现象是不是现在就规范很多？ 对对对，现在就是初期的时候，大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基本上大家。就是零容忍，大家通过很多，就是也有很多创业项目就帮助大平台来杜绝刷单的，就包括就是识别手机的 MAC 地址啊，手识别 IP 啊，包括识别用户的真实的位置啊，比如说你在某个位置重复下滴滴的单，他就会觉得你很奇怪嘛。 对， 对，就是这样子，他有这样东西。不过就是黄牛也现在也做得很不错的。那天我看了一个就是。专门叫做 的项目是吧？ 对，叫做那个多频手机控制系统，就是、就是一个架子上放了一排台手机，然后呢，然后就一个电脑来控制，就是控制所有的手机进行模拟的行为，比如说一键点击下单，这个所有的手机会自动。因为都是安卓的，都会就是 root 权限了之后，都是模拟用户在某个地方，然后开始下单，开始来进行发货。 嗯， 就是这样，就是大家都。就是大家都是互相这个权衡的过程，所以现在有很多这种 AI 的项目，就是自动识别某些用户是不是真实的，然后而且随着现在那个手机那个实名制之后，这种刷单也其实挺难的。 对，但是其实线上刷单的确现在变得越来越难了。比如说我前两天想注册一个新的微信号，我发现哎得用手机号注册，我只有一个手机号，所以就注册不了了。 对， 可是线下是可以的呀。 嗯， 比如说网红美食排队，比如说各种奶茶，这绝对就是刷单行为吧。 这个也不排除那个很好吃， 你投了这样的项目，你是 我是认真的觉得 我觉得还是不要再往下深问了。 不是真的就不要排那么长的队。比如说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个脏脏包吗？ 啊，对， 我真的很想吃，可是我真的没法排队，我就很烦躁。 其实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很有趣的现象，你去那些小店儿，就不是去那种专门出这种，比如说出个脏脏包啊，是吧？某四个字的大品牌的面包店，对吧？啊，就是你会去，你看到那儿他卖的面包，就是排队人特别多，然后你买到回家吃的口感跟其他小店做的口感是一样的。 啊，是吗？ 对，而且有可能那些小店做的口感比他的口感要更， 你知道哪里小店 更好吃？我。 知道哈， 知道， 谢谢啊。 这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啊，反正那容易那啥啊，对吧？ 谢谢，别忘了，我给姐姐带一个。 啥？风太大，姑娘风太大了。 我说，帮我带个脏脏。 听点，其实刚刚我听 志 宇哥说的这个，有点想起之前那个某手游就特别火的那手游，对吧？也是四个字的，就是他们就摆在一墙上的手机嘛，对吧？然后就模拟用户，大家一块玩。 对啊，就是大家都是一个路子，是不是？ 对。但是话说回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高一尺，魔又高一丈，魔高一尺，道又高一丈，慢慢的一层一层上， 大家就是相互制约，相互发展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比较好，就大家互相比赛的过程中，技术就在往前进步。 没错， 对，挺好的呀，对不对？就那种相互牵制的感觉。哎呀，我拉你一下，嘿，一会儿这边强，一会儿那边强，最后总体来说还是往上走的嘛。 对， 我觉得技术手段是有所提高的嘛。 对， 是这样的。 我看到了在咱们直播间里老司机来，老司机说这个，我原来做手游赚了一点，后来做了两个网站都倒闭了，现在正在做第三个网站，我就不信了，这个倒闭我就做第四个。首先这种精神很值得鼓励吧。 对，连续创业者是创投圈非常喜欢的人。 因为有经验。 对对对，也知道你运营中有哪些坑，就比如说可能什么时候该扩张人，什么时候现金流那个该开始下一轮融资。基本上比如说尝试可能就还账上还有六个月工资的时候，就应该开始要融下一轮融资了，否则这个就有点风险了。啊，像摩拜 OFO 这种账上还有很多钱的时候，是为了迅速通过大量的资金来，就是下退市场上可能未来的潜在竞争对手，所以可能一年要中融四轮，然后这种是属于很特殊的。这种比如说在当年的时候，京东高领投京东的时候，就是京东要几百万美元，高领说几百万美元不够你烧，我给你几千万美元。 666666， 吓跑了，知道？ 要吓跑竞争对手， 对，让竞争对手直接吓跑，这种属于就是烧钱类的。像这种网站类的，其实可能有些地方需要烧钱的话，其实也要想清楚自己的整个规划。然后，而且获客成本，现在获客成本现在越来越高了。就是以前的时候是线下获客成本难，所以大家就跑互联网上。 是。 现在已经逐渐翻过来了。 线上非常难。 现在线上获客成本现在比线下还要贵。 线下其实很好获客，我觉得，就是你只要办那种场景化社交或者什么活动，其实获客还是挺那个粘性还挺大的。 对。 但是线上现在越来越难了。 是。 线上怎么获客呀？现在。 现在获客就是第一类就通过广告，第二类就通过病毒式营销。然后这种基本上。获客就是通过这样的，第一类广告就是各种样常见的这种投广告的平台，有很多很多可以投广告的平台，这个就不赘述了。第二类就是场景化病毒化的营销呢，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前两天不知道被朋友圈刷屏，就是@微信官方送我一个那个圣诞帽那个 啊，对对对，这个全中国人民有几个亿的戏精，就是@微信官方能不能送我一顶帽子，然后 自己加一个。 对对对对对， 戏精简直。 对，这种其实就病毒式的营销嘛，就是如果有些人可能会配合一下，比如说之前人民日报也有做过一些相关的这种病毒式的营销，这种其实通过病毒式的营销是可以带来大量用户的。 但是的确现在线上的成本是越来越高了，对吧？ 是。 线上成本变高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比如线上的信息太多了，然后大家很难再去很容易的去跟一个信息发生比较深的连接吗？ 主要是因为我认为线上成本比较高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的主流的时间都被几个大的 APP 所掌控。其实你很难去把时间和这个精力去分散到其他的平台去。 对。 这个东西就造成了如果大家都在寡头市场上垄断的话，那其实成本就会增高。 那说句实在话，现在是 确实这样的。 对，你现在就可能就那几个 APP 吧， 就那几个。 对啊， 对，其实你很难会在拓展的时候，其实这个成本，你要想把对用户从这种忠实的这边抓过来的时候，成本就会很高，你必须花很多的钱，很多的活动或者很多的这种东西来补贴他才愿意来。 哎， 你有没有那个这种感觉，就是如果你们创投圈会不会说这个人想做一个 APP 你就会很慎重？ 嗯，对，现在基本上大家都奔着小程序来了。 对， 小程序很， 我先试试。 对，比较轻量级一些。 啊，就是能行的话再弄 APP， 就是弄 APP 是终极目标吧。如果真的 H5 和小程序做得好的话，最后还是可以做 APP 的，对不对？ 对，因为 H5 跟小程序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你要依托于大的平台，比如说依托于那个腾讯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但是如果腾讯可能自己要做，把你封杀掉的话呢，其实是个比较危险的。所以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自己平台做的比较大了，然后腾讯也有可能也要做这件事情，他可能会自己出来做个 APP。大概就这样。如果觉得可能腾讯爸爸可能看不上你这点小生意的话，那可能也就没有什么关系。 还能让你活几年了是吧？的确腾讯会管。说句实在话，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容易得罪人的主持人，不怕，反正咱们节目影响力也不大。你知道，就是我听过一句话，叫做你做那个互联网创业的时候要流量，不要流量。就是不一定非要看你有多少人经过过，你要留存下来，就是留下来才 OK 嘛，对不 对？ 但是我之前听过一个项目，就是那个朋友做的，做一个心理学测试，他做了很多病毒式营销，类似比如说测试你的左脑右脑是什么思维啊，然后什么之类的那个。然后当时他也是通过微信里面的小程序。可是做完之后迅速涨了好多好多粉，然后第二天全部被微信砍掉了。就是他的意思是你不能一次涨这么多粉，给你能死了。就是现在大的平台的确有这样的问题， 会 涨，对不 对？会管控的。 然后至于是不是又不能回答？ 啊，是这样，就是 是这样的， 不能回答。 其实主要是因为那个微信的这个思路就不是这样的，不是希望就是大家为什么微信只有5000好友，而为什么微博可以无上限？ 对， 其实这是代表两个产品的完全不一样的思维 啊。有道理。 对，就是如果你做微博这样的事情，涨再多粉不很开心啊，你就带来用户，你就不停往上涨就可以了。但微信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两个本身这个产品基因就不一样。对，所以就是，所以你微信这么做，他认为违反了我自己的基因，那我自然要干掉你。 哇，你这个解释套路 完美， 老司机啊，简直 没掉坑里去。 这就勾起了我对这个就是挖坑的这个强烈的这个冲动啊！ 一直在挖坑，一直在填平。 哎，那咱们这样吧，其实我就可以聊一聊做投资人的这个经历了，因为创业者之后，然后你也了解了很多项目，然后就转行做了投资，有没有觉得做投资和做创业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啊？确实不太一样。其实很多行业你完全不懂，而且很多行业最开始你的认知仅局限于你之前看过的文章，但是跟创业者聊完之后，你发现原来这个行业别有洞天。 任何一个行业都会别有洞天的。 对对对， 每个行业都不一样。 对， 那你现在是主要看几个行业？还是 我主要看的就是人工智能，因为我学计算机的，主要看人工智能，这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就是看消费升级，就是可能改变大家生活的一些新的一些项目。这样子。 你有没有觉得投资人听起来是一个很帅很酷的标签 啊？但是其实很苦。 很苦吗？ 对对对， 甲方嘛。对我来说就相当于甲方爸爸一样， 甲方给钱的。我觉得会很辛苦。 对对，因为其实看起来大家掌控的很大的基金来去决定是投还是不投，但其实就大家都是有那个业绩压力的嘛。如果你投的项目，因为大家在这个行业里边基本上就10个项目里边7个死，两个平，一个大赚，就基本上你的基金就是属于市场上表现非常好的基金了。 10分之1的这个成功概率就 OK 了，是吧？ 对对对，这是在早期投资里边。 咱们这样好不好？我给你挖个坑吧。 又来了。 就是早期投资呢，有很多市面上非常出名的早期投资人。 对， 我就先不列举了，我先看你的表情再决定列不列举。 好。 这些早期项目投资人就是特别著名的那几个。XXP。就是之类的啊。就这几个一系列的，你觉得他们的成功率都怎样？他们达到10分之1吗？ 差不多。 特别淡淡的， 他防坑的套路 差不多。也不是，我觉得也不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坑的了。 就是他们基本上还是有这个，他们应该有没有可能会成功率会稍微高一些呢？因为他们看过这么多。 其实大咖的成功率高在于项目。就举个例子，可能讲就是大家都觉得于老师。新东方的于老师可能觉得那个是做教育的，所以很多教育创业者，即使不管你做什么方向，都会去找于老师投资。对，这个就是 投吗？ 于老师投， 带头教育是吧？ 对对对，于老师跟前两天不是还跟好未来成立了一个几个亿的一个 远山的基金 啊，对， 然后做扶贫的，还就是做慈善的是吧？ 不是，跟好未来刚成立了一个教育类的基金。 我记得好像那个基金叫远山什么，我有看他发 我可能不太记得。 然后那个他跟张耀邦张耀。 帮是吧？哎，嗯、帮亲 啊，我也不太清楚、 啊。对，然后他们两个人还有拥抱啊、嗯，这个样子。 对，这、 啊、 其实我要讲的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自带流量、自带吸引的，大家都会去朝这个方向，所以你。项目入口多了之后，你自然能挑出来项目就会比较好一些。 嗯嗯、 所以其实大咖投资人的就成功率必然会要高一些。 对，对但他筛选的成本其实也会高一点。我觉得筛选的那个，嗯， 有下面团队啊，有下面的执行的小伙伴。 那倒是。那、嗯啊、你知道，其实于老师他也投很多所谓的生活方式啊，或消费升级的东西。 嗯、 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创业者女生，她是做燕窝的， 嗯， 于、老师就投了。 对对对。 就是他应该还是觉得挺好玩的，他就会投。 对，于老师也是有自己的投资逻辑的，就是每个基金都是有自己投资逻辑的。 嗯 嗯，对。 行，咱们这私下再聊，有人、 嗯、一会儿 再聊一下，只能聊到具体的人了，嗯、这个可能。 对，其实我一直在我在思考，刚才你们俩聊天的时候，投资人需不需要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 哇，太需要了，我觉得、 嗯。就是异常强大的心理素质。 对，其实有些项目你看飞了也是很有可能的。 嗯。 就是有些项目你看起来不可以，但是后来实际上它发展成独角兽，这样的事情也很多。 那真的呀，就是、 嗯、 我跟你讲，其实每一个项目、 嗯、 好的项目，它最早的时候都有可能见过很多投资人， 对， 一定是有很多项目让投资人就大腿都拍青了那种、 嗯、 就当年我就差一点没有投它。 对对对对对对、 嗯，你就比如说戴威好了，就是 GoFo 的创始人、 嗯、对对对， 我们俩的校友嘛、 嗯、 最早的时候我听说，然后当因为他当时一直在创业，所以他手里有不同的公司，有那么几个公司，然后小黄车这个公司创立的时候他见了一个投资人，那个投资人说你不能专注做这一个公司的话我就不投你，你得把其他公司关掉、嗯、 毁死了、 啊、他说我不能关，因为其他的还没有业务还没有走完，所以他就没有投、 嗯、 你说这找谁说理， 后悔了呀， 对不对、嗯、 对， 就一定要有这种强大的心理素质才可以。 对，而且一般好多人都投校友，那个 OFO 第一个投的也是因为北大的师兄投的， 是不是？我也会找校友投。来吧，休息一会儿吧，咱们听首歌好不好？咱们听首很可爱的歌，一会儿回来继续聊点投资圈的小秘密。 It is all mine， 认识你是我荣幸。So baby alright， 我们先开始同行，有一点 old school， 反而更脱俗。让我来告诉你，现在社会到处都是一夜情，真正爱情屈指可数。好啦，有点夸张，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描述。恋爱的配方的要素要数，两颗热的发烫的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上是什么大牌恋爱专家，更没有上市档次公司，只是个饶舌玩家。是带你转转玩玩，走走看看，还算是有点盘缠。去海边走走，去沙滩走走，你偷偷的跟我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1999。喜欢巧克力，喜欢我瞧着你叫自己仙女，前世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你神圣，说那我仙女不会烹饪，你却说等等，外卖吃起来一样丰盛。现在口袋里还真的没有几两银子，但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去买台凌志，可以像追风少年追寻我梦想旅程，顺便问哈喽小姐，我顺路载你一程。 想直达列车，乘客你我和飘进车厢的朦胧夜色，接着列车渐渐飘起，从轨道脱离，伴随着月色我们连接着车窗玻璃，像天真的孩子，你说你应该是走丢的天使，学电视上说你来自双鱼星座，你是否有经过，我说我从天蝎那边来，可能有经过，听说天空会下爱心形状的雪花，听说那弯弯月牙坐上能带你回家，于是我丢下了没有必要留下的，带你坐上月牙看爱心雪花又下了， 这里是微微一笑，我是珊珊呐。 大家好，我是大佐。 今天请到的是 AA 加速基金的合伙人马志宇，咱们继续来聊聊创始人的事情，好不好？ 哎，没错， 创投圈的事情。刚刚大佐说觉得对投资人的生活还挺感兴趣的， 对， 是 不是私生活，是所有投资人，就是创投人他们的生活。刚刚也说了，要求心理压力不是心理压力，要求心理素质特别好，然后还要去选择那些合适的这个投资的项目去投资啊，这个所以他们的生活，我觉得应该要比咱们累得更多。 投资人真的很忙，尤其是投早期项目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问一下一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志宇可以给我们介绍你每天大概几点起，工作多久，一年会见多少个项目？ 我起的比较晚一点，因为你们小伙伴们起的比较早。 有， 然后 领导起的晚，领导起的晚。 没有，那个对，然后大概就一周要至少见20个项目。这是一个正常的看项目的水平。然后呢，这是见项目， 一天三个。 对，也有可能会一天我会直接排得很满。然后最主要的是那个我们就是见的项目，是看完 BP 之后，就看完商业计划书之后，觉得还不错的要见的。然后一天至少，如果你要想能见到20个，就至少得看个50个或者看个更多一些啊，才能看得更多。然后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就是要赶一些场。为什么赶场？就是有很多路演的活动，有一些机构还是很出名的，办的路演活动的项目的质量还是很高的，还是要去的。然后还是要这块就赶场。然后第三类就是。这是项目的入口，项目进来了之后要做尽调。尽调呢，就是比如说我给他发了就是 TS， 就是 term sheet， 就是投资意向书，然后呢之后我要对他进行深度的尽调，了解这个企业是否是可以值得投资的，所以我要看他的财务，我要看他的供应商，我要看他的客户，然后去做访谈很多。比如说我们可能2周才能做完一个项目的一个初步的尽调，然后可能一个叫项目尽调报告可能会写个200页左右，然后这种就是属于我们。看起来很不错的，尽调完成之后，我们才会把它拿到投委会上去进行来表决。就合伙人会根据我们尽调报告，还有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感受，就是大家听听全方位意见之后，合伙人来表决是否会投。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整个过程来看，每天的时间就每周的时间基本上就分成了看项目和做项目尽调，所以也肯定有项目一直在跟着在做尽调的，把这些项目尽调就好了。 感觉的确还是挺忙的，你会觉得累吗？平时？ 还行。 精力旺盛。 对。对，其实就是我比较喜欢这个行业，就是这个行业就是VC 跟 PE 是两类， PE 是投后期的，就是可能投 Pre IPO 啊，或者这种投 马上就要上市了， 对，马上上市，规模已经做得很大了，大家都可能很多人这个企业很多人都听过，财务数据很好看，早期项目可能什么都没有呢， 然后呢，这种呢，其实 VC 跟 PE 是两类，然后 PE 还挺赚钱的，因为 PE，因为你一上市了之后，然后解套了不就分红了吗？但 VC 呢，其实你看我们基金封闭期是七年，所以七年的封闭期，然后那个我们如果要是想拿到分红的话，得七年以后，就是因为等退出的这个基金解散退出才，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很苦啊，但是。为什么这个行业里边还有很多人从业？大概这个行业大概从业那天我看数据，大概两万人左右在从业。然后为什么还有这些人在从业？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很喜欢这个生活方式。就我就很喜欢这个方式，我就很喜欢跟大家聊各种各样的项目。就我希望我能掌控到世界上现在发生的最前沿的创业项目都在干什么。 但是其实我觉得至于有一种就是那种就是有一种哎呀魂不吝的态度。那就比如说他平时最常用的表情就是这样。就是那种笑，你懂我的意思对不对，大佐？你懂我的意思对不对？然后你觉得，我就最后吧，咱们节目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再跟我们概括一下，你做投资人，或者是从创业圈摸完石头过完河之后，然后又转行做投资人，你觉得做投资人的乐趣是什么？在创投圈生活的乐趣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比时代可能比正常人的生活时代快一拍，就是我能够知道大家。就是可能下一个火的是什么？比如说，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脸萌，就是你还记得知道吗？可能我们那个项目我们之前就看过啊，就知道大概就是，病毒式营销这个可能会火，就是比正常人会早一步了解这个世界，可能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只是可能，但也可能它会死掉。所以就是通过这个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一个乐趣就在于这点。我觉得这也是如果有人以后大家有人想要去进入创投圈，就是。进入 VC 这个圈子的话，那就是，如果喜欢新鲜事物，喜欢跟不同不一样的项目进行交流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哎，你这几年的一个职业发展规划或对未来的设想是什么？ 其实可能我觉得我创业并不算成功，可能之后继续做完投资之后，还是对这个方向呢， 再来一轮创业， 对，继续做创业，对，可能做 VC 这些人就是一直喜欢的就是创业这条路。 向你招手，向你招手。谢谢志宇啊，谢谢志宇来到我们的那个直播间，也希望他可以做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人，以后做自己非常喜欢的事业，做出一个大的公司来啊。 谢谢大家。 好吧， 好， 那今天就是 谢谢 今天微微笑的全部内容了，明天的微微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接下来你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珊珊， 我是大佐，咱们明儿见， 拜拜， 拜拜。 那些不回家的青草又失了眠，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喵小姐。她也像我一样睡不着，每天也想着如何吃饱，但他的眼神仍是那么纯洁，其实早已感到时间的浮躁，可是再见。